慢慢演讲。 是败得还是败不得呀？ 论 起国法休要提起，论起家法，人家是你公爹，你是人家的儿媳，理当去拜寿的。 拜不得。 拜得的。 拜不得，拜不得，拜 不 得。 拜得的。 拜不得，拜不得。 我拜不得。 母后，你跟我父王去说，就说这寿拜不得。 你呀，自己去说吧。 哎呀，母后。 今日汾阳王寿诞之日，咱那皇儿不该去拜寿的。 啊，子彤，你怎么也这样讲话呀？ 你就说声拜不得，哄得咱那皇儿他就不哭了。 怎么，我说声拜不得，他就不哭了？ 不哭了。 好好好，拜不得，拜不得。 啊，皇儿，拜不得， 拜不得， 拜不得。 父王。 是啊，现在实行老弟给小弟拜年儿，您呐干脆别跟我叫爸爸，叫同志得了您。 母后拜不得， 拜不得， 拜不得，我就不哭了，拜不得我就。 子彤， 万岁！ 前去看呐，他的伤在何处？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我定要治罪拿过来。 是。啊，王儿，那郭爱当真打了王儿？ 当真打了？ 果然打了。 果然打了。 待我看上一看，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要你那父王上个金殿治罪拿郭爱。上一看， 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我不让您看， 我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那母后您来。 哦，我有伤啊， 有伤， 有伤，有伤！哎呀呀，万岁！那郭爱将你我的皇儿打得浑身上下上下浑身， 只是伤。 他说有伤，我你也没看见啊。 你呀，是什么也做不了啊。 做不了，我就不做。 皇儿过来，待为父看上一看伤在哪里。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为父定然治罪过来。 父王，刚才母后已经看过了，您呐，您就甭看了。 一定要看。 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啊！ 大胆的奴才怎么讲起谎话来了？ 你呀，真正的该打。 子彤，不要理他，我们背身做过。 我们背身做过。 父王， 不行。 母后。

生气，他把人气，只气得驸马的火性起，人家夫妻们争吵是长楼的，你不能光听女儿，以免你隐瞒过错，他的那个小飞机，慢说是驸马无有罪，他纵然有罪也敢不敌，况且说你坐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进不罢别离叛，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也只好做你上脸去，把驸马莫要杀，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那小过爱，我定要剥了儿的皮。 走上前来大龙椅，口尊声父王听仔细，你打他骂他都可以， 我们不知瞒耍，再不济父王当真要把 话刚看仔细对他提 是 讲的都是理， 叫老夫与色子气， 而不怕死， 而不怕死， 无事们， 武士们绑奴才，忙上金殿。 拜寿而不该大两斤， 知，上天去而要叩头，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亦不依。倘若唐王闻而不依， 而我将说什么？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父好救你。 而我不会你救啊、哎、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这两句言语不懂的怎样往了跑，忙上金殿。 Thank you.

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上前诗歌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万岁，请劝。 请劝。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诗上一个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儿，我不去。 我也不去。 子通拉着皇上， 哎，我们车主了，车主了，我们这下下买了，下买了，下买了。 你上殿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今天讲话， 你今天讲话。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西。开言骂声唐君贵， 骂国王是才在后宫，你说杀了我爱，剐了我爱，怎么骂起皇儿来了？ 啊！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你可知岳母娘更疼门婿， 疼门婿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 儿打今之是有罪的， 犯罪就该杀掉你。 先论国法，国法不用提，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你不去拜寿就是守规矩。 盘古至今一万里，君为臣来使不敌。 论国法你是金枝玉律，论家法你是我的妻。问父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 是替你出气，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 父王母后不疼我，他打仅仅是因为你。 打的对来打的对， 说君子丈夫应该管教妻。 只把红灯免了去， 谢父王。 父啊，这宫门上的红灯可免不得。 什么免不得？ 父王，那宫门上的红灯啊，免得的呀， 免得。 父王，免得的呀，免得的。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父王。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中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你见我先师金蝉那里，我不说话不准你起戏。 不传旨免了去金蝉那里， 谢父王。 父王，这宫门上的红灯免去了就免去了，这金蝉那里可免不得。 怎么免不得？他怀有威风 啊，福啊，那宫门上的红灯依然免了，君臣大礼愈发的该免。 啊，福啊， 免 不得， 福啊，免得的呀，免得的呀。 我说免的就免的， 福啊。 皇儿在欺负你，上用拳打，下用扶梯，孤王不怪你。 有怪把话题，开言叫声与金枝，方才父王传旨意，你要是得罪我，上用拳打，下用扶梯。 来了。 小乖，你别得意，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 是谁的？你咋挑事情？